星下晴天的乌云。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，你的一切我都好奇，像秘密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，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，还有黑人的洛杉矶。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惊奇，你是最繁华的上海和北京，还有云南的大理，保留着回忆，这又算有意义。我说 baby， 出门前换上新的心情。